办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其实啊，在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啊，难得一帆风顺啊，人都说了啊，人生之不如意啊，十之八九。那么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大家会怎么解决呢？比如说在职场当中，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啊，你在职场当中呢受了委屈，或者是说呢你和别人发生了冲突，这应该怎么来调解呢？如果对方始终不理解你，你又应该如何来调解自己的情绪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最近也是引发了重点关注啊，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就是在内蒙古的一家医院的放射科，有一个副主任田某，因为不满他的上级，也就是放射科的主任张某的工作方式，那长期啊在张某的水杯里面下药，以达到张某啊没法来上班的这个目的，他呢就见不到他了啊。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最终张某患上了骨头坏死以及其他的一些疾病，最终因为不堪忍受痛苦选择服药自杀啊。最终这个案件呢还是被侦破，并且呢在法院也做出了宣判，被告人田某一审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啊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王某经济损失4821元。后来他呢不服，提出了上诉，那么法院最后呢也做出了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然我们今天啊不聊啊法律方面的问题啊，他为什么啊得到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啊，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前置一下，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啊。下面要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新精英生涯教育的合伙人李春雨。春雨你好。 你好香露。 他们俩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啊积怨已深，我们暂且不表啊，也不说他是怎么作案的啊，我们就说说如果说啊，你跟你的上级，他是上级嘛，发生了冲突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啊？怎么办才能够遏制住我们有时候心中产生的那种冲动啊，作恶的冲动，犯罪的冲动？我想问问春雨。 好，这个案例其实让我想到了两个在学校里的案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一个就是当年比较火的那个马加爵。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朱令案。其实他这个就是人际关系冲突已经到了濒临破裂的地方了，所以他最后采取了一些非常极端的手段。我们先抛去心理层面的东西不去谈，看一看怎么样提防这个。一般来说职业的关系中啊，职场关系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所谓的人们的需求。我们会把职业的需求分为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叫做钱的需求，第二个叫发展的需求，第三个叫做关系的需求。 那在刚才这个案例中，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和他的上司的关系已经很差， 嗯， 差到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手段，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哎，对对对。所以通过这个案例的分析来说，我其实要反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上司关系真的是你的主要需求吗？ 嗯。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否能在其他领域中得到满足？ 你看这位朋友的需求就是我不想见到他， 嗯， 他把刚才潜藏在我们职场生涯当中的需求， 嗯， 外化成了他所理解的，只要他不来， 嗯， 我的需求就满足了。 嗯，我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不想见到他，但你还想留在这样一个单位里，那肯定是因为有一些需求你得到了满足，比如说这个单位的工资，你在这里能够有其他的发展。然后第三个才是你跟这个上司的关系。 嗯， 所以我想就是跟大部分听这个节目的听众说一下，这个人真的那么重要吗？重要到你认为他是你职业的一个主要的需求？ 嗯，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衡量的。我们常讲个笑话来说，就是看在钱的份上，你把他当块臭狗屎放在那儿，可不可以？当然了，这是站在外人的角度来去分析。那你刚才说这个案例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我在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想见到这个人，他的人际需求是一种可能，但是很有可能影响了他前面两个， 嗯， 比如说他的晋升获得了阻碍，或者他的工资获得了克扣，那这些方面都统一到一起，才会产生如此极端的事件。 嗯，就是说这几个需求有可能是互相交织的。 对，就无望了。他觉得可能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他在职场中获得的所有的东西都得不到满足，才而产生这种极端的这样的行为。 嗯， 所以怎么去避免呢？我提出几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工作中一定要清楚我从这个工作里拿到的是什么。我到底是为了领导是每天夸我，跟大家关系和睦，这是关系的需求，还到底是说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有什么样的人在我左右，我都能够平步青云往上发展， 嗯， 或者是说这两个我都不管，我就在这儿能赚到钱就可以。 嗯， 在每个阶段都要清楚哪个是你的重点，只有当了解到重点，你可能心态就平和很多。 嗯， 我举个例子，你会发现在一些所谓的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中，我就不举是哪些行业了，你会发现他们的人际关系差到互相打小报告啊之类的这样。但是、 哎、我特别想了解是哪些行业。 我不能说这引起公愤。 你看我这个心态多么的阴暗、啊、 但是为什么人还在那里？ 嗯， 因为能赚钱，因为有发展， 嗯， 对不对？这就是这样。但是还有在一些行业，可能大家关系特别融洽啊，就是带着和自己家里人似的，但是怎么样呢？稳定，赚不了什么钱。那还有一些行业呢，可能是能赚钱，也有很好的发展，然后呢关系也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行业特别难进入，对不对？ 所以没有理想的、 没有理想的。我觉得一定要分清楚在任何一个阶段你到底要从这里获得什么。 他们俩的矛盾我们先不说、不管是谁错在前、或者是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啊、事情，我们暂且不表、总之呢就把两个个体拎出来、你跟他人际关系上有冲突、可能因为他的存在影响到了你其他需求的满足、于是呢、我们就要去找哪个是我们最主要的需求、是吧、那如果说我们最主要的需求就被他挡在这儿了，我想升职想加薪、他就是不批，我想调走，他就是不同意，就是说有人说我这走投无门呢，这个活着比死了还难受。 是的，是的。 那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那是不是极端思想啊，这种冲动的行为就很容易滋生。 对对对，会有。其实这背后我们在分析那个作案者的心理状态啊，在医院，你想医院首先是在中国一个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职场体系中，而且他的职业上升路径其实是有点单向的，就是你只能往上走，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进入的入口是特别难的，也就是说你从医疗体系走出来自己去做事情还可以，但是你要想再进入的话，这个 难关就比较大一点。 嗯， 所以我会在猜想，可能他除了这份工作之外没有其他的备选项。 嗯， 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职业通道确实比较窄。另一方面，其实问到自己的身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没有能力去发现第二种活法。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采取了这样极端的一个手段。给我们的反思是这样，你会发现在一些所谓的我们的体制之外的一些人，当他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因为什么？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对对对对对。但是在某一种体系中，你会发现他没有备选项，就真的用老人的话说，逼到没有想法了，或者是真的没有活路了，才能采取这样一种手段。 是，其实人呢，都是理性的动物，对吧？他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儿。 是的， 啊，那么他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嗯， 那么如何从这个案例当中啊吸取教训？我们先啊，刚才说了，我们不是法治节目啊，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呢做一个前置， 嗯， 就是我们职场人不要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焦虑， 嗯， 甚至是产生这样的极端的行为， 嗯。 就应该给自己多几条选择。 是的。 那比如说啊，还是这位副主任啊，下药的这个田某，他如果是早些年开始做准备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 我给举个案例吧。正好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案例也是在医院里，然后这小伙子当年学历不高，然后到医院也没有什么背景，就是从基层做起。然后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径来说呢，他可能要熬很长的时间，但那小伙子有心计，他就会发现在医院的过程中啊，就是比如说他的专业技术也不是医生只能做那些辅助人员啊，在哪块能做得最好，他观察了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大型的仪器，这个仪器就是没有人会操作，或者出了问题要找那些仪器公司的人来修理。哎，他就一头就扎到这个仪器里面了，成为他们医院里唯一能够操作、玩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仪器的人。后来呢，他慢慢跟那个仪器公司的人聊天，就会发现这个仪器又大又贵，而且维修成本特别高。所以这个小伙子留了一个心，他就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把这个仪器的所有的功能啊都学会了，包括一些维修的都学会了。后来他就从医院跳槽到这个仪器公司，干什么呢？全国各地给各个医院去修这样的仪器。 嗯， 他的薪水也从原来的2000多块钱后来涨到了20000多。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找。 嗯， 当他会发现凭着自己过去的能力在这个医院中他的命运是被别人安排的时候，他在找一个可以自己掌控的，比如说技术型的职位啊，能够从医院里跳出来。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这个案例。所以回到几年之前，如果这个我们刚才那个案例的事主啊，他有一个可以自己掌控的，如果我真的不想见到他，那我就走呗，我跳出这个体系中，我看看有没有能够发展出来的职业，也可能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好， 嗯， 所以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极端的事例发生哈、那其实呢也是很多不管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还是说在职场当中啊工作了很多年的啊、这种职场中人、欠缺的还是对于职业的本质的理解、职业发展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啊做什么样的准备、如何应对的这种训练啊或者是培训。 对，所以第二个我想是说的，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些面对不同人打交道的能力。所以我可能会说，这个人是针对于前面那个人只针对他一个，还是对所有人都这样？ 嗯， 如果只针对他一个，可能两个人会有一些积怨。如果是他对所有人都这样，那我们需要去培养和这些人应对的能力。也就是再反问一个问题，如果他对所有人都一样，有没有一些关系跟他相处的好的，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 嗯，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联系到了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校园霸凌。 嗯， 你会发现如果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有一个你强到根本就无法反抗的能力去霸凌你，那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时候，他可能和那些校园里受欺负的人的方式都差不多， 第一个看能不能逃，就是我说逃出这个地方。 嗯。 第二个去反抗，他可能也做了一些斗争，那实在受不了的话，就是默默忍受，忍受到极致的话，可能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所以我刚才提出的几种思路，第一个，如果你觉得这个环境不行，你可不可以积攒能力去跳出这个环境？ 嗯。 第二步，培养自己一些能力去面对这样的状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第三个啊，就是我们看到了实在没有办法，你只能忍受，因为你可能在这里还要赚这份钱，但是不要发展到第四步，采取一些所谓的极端手段。 嗯， 所以前三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去试一下。 其实前三个阶段啊， 嗯， 都是在一步一步的绷紧他 的 这个神经， 是 吧？ 是的。 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人是理性的动物。 嗯， 快到第四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了解到法律了。 嗯， 法律有的时候是不讲情面的。 是的。 前三者你可以啊，用你的感情去控制自己。 嗯嗯， 那么第四个，如果你一旦越界的话呢，那就有法律来制裁了。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把这个案例啊摆出来呢，其实也是更多的想提醒听众朋友啊，职场发展是有很多的不顺的。在这个不顺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找清楚你在这里工作你想获得什么，对方能给予什么。 嗯 啊，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啊，为今后为未来获取哪些资源。 嗯， 忍一时还是忍一世哈，有时候呢也取决于您的个人能力和你的机遇，以及你看待职业生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角度。 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房子，夏天也难熬，冬天也难熬， 一天差不多花1块钱买一串毛鸡蛋，三个1块钱。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我骑着自行车在两个公司之间跑来跑去。 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眼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度假与你春秋。 职场帮帮团，给您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出来我怎么也得干出个样来，怎么也得给家里挣点钱。 好，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那其实啊，在工作当中有些气啊，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啊。 嗯， 俗话说啊，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退一步啊，并不代表你是对还是你是错，对错咱都可以退，不是吗？下面要来看一位90后的男孩啊，他的故事。有一个90后的男孩呢，准备辞职了。他是公司去年刚校招来的培训生之一，很阳光又聪明，也富有激情。在新人当中呢，HR 和很多老员工啊，都特别看好他。他一提出辞职，知道的人都极力挽留，但是他呢，铁了心的要离开，而且表情里啊，带着一点毅然和决然，甚至还有一点愤恨。他是这么说的，我实在受不了他的咆哮，他像疯了一般当众骂我，太伤自尊了。他这个口中的他呢，就是他的直属领导。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在一个团队项目中啊，这个90后的年轻人出现了失误，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错误，但是给团队的协作效率带来一定的影响。而他的领导呢，那通臭骂无非就是严厉的批评啊，然后呢也因为情绪在那儿呢，也上纲上线了一些啊，譬如拖累了团队啊等等。其实呢他也很纠结，毕竟在这个公司还是有发展的，要是这样就辞了很可惜，但是不辞吧又觉得很委屈啊，到底该不该辞呢？也就是说他受不了这个委屈啊。那这个委屈是完全是委屈吗？也不尽然，他也有犯错的 这个事实在，但是呢可能犯的小错不至于就受那么大的委屈， 嗯 啊，这个上面不对等啊，所以呢他要辞了，伤自尊了啊。自尊有那么重要吗？在职场当中啊，春雨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案例分两个角度去分析啊。首先我们站在这个90后员工的角度去分析，如果把自己想象成一个90后，你会不会辞？ 我觉得我也很能哎。 对， 咱们不能站在80后70后现在的这个经历上去要求90后，是吧？年轻人嘛，就跟我们前两天看那个电影《芳华》一样，谁的芳华啊，谁的青春不有点点酸涩，甚至阴暗。 如果我是90后，我肯定会辞。我就想到了当年我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到第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我虽然不是90后，但是恰好处在他们的年纪， 是一样大。 我去了一个学校里，然后去当老师，见到我们那个当时分管我们的教育局长，然后谈完一些，我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今年能考研吗？ 怎么你刚来就要走？ 对，能考研吗？然后那个时候你必须工作2年之后才考研，我说那我不干了。于是我就是在拿到这个工资单之后就当时辞职了。我觉得我当时的做法和刚才那个90后一样，就是因为这份工作如果不能满足我当下的需求，那我就可以不做，因为我还年轻，我玩得起。我刚才分析了一下现在的90后他们的状态啊，第一个你会发现他们的父母是往往是70后。首先第一个他们不差钱，基本上他们的父母已经给他们积攒了很多的这个物质基础。第二个你会发现他们在20多岁的这个年纪，他们追寻的其实不是钱，是意义感，就还处在那种大学毕业理想主义那种过程中。第三个你会发现他们对工作的需求是其实是想要是体现出来自我，有认同感，有自尊感，就这是这个时候年轻人的主要的需求。所以翻过来，我如果站在90后的立场上幻想我20多岁的时候我做的，我也会辞职，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没有让我觉得有所顾忌的地方。而且刚才那个案例的那个事主，他辞职之后他一定还能找到新的地方。就像一个长得漂亮的人，他可以很轻易的去说分手，他分手之后还能有人来追他。所以我们常说这就是90后现在的择业观，他们的需求在升级。那么我换一种角度，我们放在管理者的角度，管理者的角度就要认识到90后的员工现在往往都要95后的员工，他们正因为这种需求，你不能用70后的需求来去管理他。香露，可能你是80后，我是70后，你看一看我们当时找工作是不是满足这样的一种，第一种叫生存， 对， 比如说在北京有没有户口， 立足，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第二个是发展，发展是什么呢？未来5年能不能混得更好，对吧？能不能挣更多的钱，或者是专业上有提升？刨去这两项之后，我们才去看人际关系。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一些70后的管理者用这种方式去管理他的员工，就会出现所谓的需求不对等。比如说他说，你看公司给你这么多钱，他在想还没有一个月花的多，满足不了，你好好干才能在这里有发展。我本身我就觉得自己发展很好，所以处在管理者的角度上，我们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要去劝这些员工，还是一个70后和80后的思维。那么 我们应该站在二次元的角度来跟他们聊一聊。 所以对于管理者，我就问他一句话，第一个，你缺不缺90后的员工，缺不缺能力的？如果你要去缺这些人， 你就留， 你就是怎么来说呢，管理者就是 乙方。 对，跪下来求员工的。如果你不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对不对？ 公司很好， 公司很好，那你就是不要去管理。 但你缺不缺熟手？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那结合这个90后和管理者的一个思维，其实它背后的一个核心就是现在两方人在职场上的需求是不对等的。双方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对方，在这个博弈的情况下出现了所谓的双输阶段。 好，其实呢

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向路。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新精英生涯教育的合伙人李春雨。春雨你好。 向路你好。 上半段我们谈到了一个90后的男孩啊，因为领导呢严重了一些啊，可能上纲上线了一些，让他面子上下不来，觉得呢伤自尊了，于是呢要提出辞职啊。那么下面我们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一说，他如果啊怎么做会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好的机遇。 一般来说会有这么几步啊。第一步就是在行为方面的，你进入一个公司，你首先要了解一下公司的规则和人员的状态。公司的规则可能会包括一些组织的规则，比如说啊，日常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啊，各个业务部门是如何去管理的。那一些个人的特点呢，就比如说你要了解你领导的风格是什么样。 这领导是只骂你一个呀？ 对对， 还是说 所有人都要骂？ 对事不对人呢？ 对， 所有人一旦犯了错都批评。 对对对，你要了解这样的风格，有一个提前的预警。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案例的过程中，很有可能这个学生在人生的第一次受到了如此辱骂，他就怒了。但是如果你在入职之前有一个 HR 过来会找到你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领导就像那个穿 Prada 的恶魔，他出了名的暴脾气。 对，就好像很多男女朋友在结婚之前，我先告诉你，我脾气不好啊。 对， 我不洗碗的啊。 啊，我爸妈脾气都不好。你首先有了这样一个 心理准备。 对对对，你就有感觉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第一个在行动层面上，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规则的打探，你要去熟悉环境嘛。就好像很多运动员在比赛之前都要熟悉一下赛场，你要把赛场的规则弄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在所谓的人的状态上，我们需要有一个角色转换。你会发现现在学生在学校里他的身份叫做众星捧月的身份，老师啊捧着他，然后如果发展的再好的话，其他的同学都羡慕他，而且会给他最好的帮助。这种关系叫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不对等，就说学生怎么作师生都能包容，但是在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种所谓的合作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首先他们是平等的，也就是说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同时你要去学会尊重那个人，你对面的人，你老板也需要你尊重， 不能说你撒个泼之后他还会去包容你，对吧？他又不是你爸妈。 嗯， 所以这种身份的转变背后会有一个自我的觉醒，也就是我们常说老板雇佣你给了你这份钱，其实是想让你帮他解决麻烦，而不是让你到这来自我实现的。 嗯，就是我们的需求有时候是不对等的。 对对对， 嗯， 就是我们还是拿着看待老师把公司当家的这种心态去面对职场的问题，其实不是的。 嗯，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在职场当中啊碰到一个老骂人的领导，是吧？ 嗯， 或者是说呢，即使公司发展很好， 嗯， 我也不希望在一个企业文化很压抑的环境当中啊， 嗯， 去生存。有这样的企业啊， 嗯， 这种狼性文化啊， 嗯， 只看业绩和效果的。 嗯， 那如果你的性格就是受不了这种管理方式， 嗯， 啊，就是你从小就受不了这种管理模式， 嗯， 啊，我觉着，那你在这儿发展，恐怕也会抑制住你自己的潜力和你的主观能动性， 是的， 是吧？ 对，在这里也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如果你确实要的不是这些，你就是春风般的温暖，你干嘛还要来到这个？ 我们不图春风般的温暖， 啊， 我们就图心平气和的合作，做同事。 对，你干嘛还要来到这个企业？ 不来了 啊，对，所以第一个你要认清楚，你要在这里到底获得的是什么？ 嗯 啊。不要什么都想要。 他刚才说了嘛， 嗯， 公司还是有一些发展的。 对。 那么问题是你更看重发展， 嗯， 还是更看重自尊？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关于职业价值观的问题。我们说什么叫职业价值观呢？就是当你的能力不足以什么都想要的时候，你要选择这个现阶段最重要的。 最优的嘛。 最优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是职业价值观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先后顺序。也就是在职场初期刚入职的时候，什么事情是能够容易得到，对你后面有很好的影响，什么东西可能暂时的放一放，在后面得到一点。 嗯， 比如说你会发现钱这方面、发展这方面，可能是在职业初期的员工特别看重的，因为他的能力不如公司，他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所以他要赶紧在前期获得。但是所谓的员工关系，领导对他的赞赏，可能是在他的职业中后期才获得的比较好。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最近不比较流行那个《演员的诞生》嘛， 嗯，浙江卫视的节目。 对对对，章子怡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当时在拍那个《卧虎藏龙》的时候，他会发现那个李安一上来就给那个周润发、杨紫琼拥抱， 嗯， 然后他没有。然后他就每天拼命的练，拼命的练，拼命练，等到最后杀青的时候，好像那个李安抱了一下他。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在一开始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是希望获得这种情感关注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又获得不了， 嗯， 所以他只能卖力气的去通过自己的各种努力获得这种关注。那什么时候获得的会是恰当时期呢？可能在职业的中后期，会比较好一些。 好， 嗯。 别着急， 嗯， 是吧？只要你聪明的努力， 嗯， 该有的在那个阶段， 嗯， 自然都会出现。 对，另外一个从管理者的角度去说啊，因为我现在也在管一些人，就是你不可能每个人做出点成绩来我都要去夸奖他， 嗯， 因为很多刚入职的员工他做的事儿，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是天大的这个大事，值得夸耀的， 嗯， 但是出在管理者的角度来说，这个我已经做过无数遍了， 嗯， 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心态，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员工把自己的公司当成家，把自己的领导当成家长的话，他就会特别期望每时每刻获得关注， 嗯， 对吧？但是如果他把自己的公司当成一个跟领导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他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只要值在那份工资就可以了。 职场老油条了。 对对对对对。他觉得你看你付我钱，我给你做这个东西。 对， 我们是一个平等的交换关系。 公平合理。 如果你需要有过多的需求的话，领导就说我付你钱了，你做这个东西，这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还要每次去夸你。 这是人的需求嘛， 啊，对对， 这是作为一个人他由内而外所产生的情感的需求。 嗯， 但是 有时候这种需求啊没有得到满足啊，那您也别太在意啊。我觉着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不同的阶段确实有不同的需求的，看你在哪个阶段，是吧？如果你真的是上升到了就是需要人欣赏你，了解你的价值的阶段，而这家公司又没有的话，哎，你可以去找机会啊。如果你到了这个阶段的话，我想机会也会来找你的。 是的， 但问题是你目前还没有发光发亮到吸引老板或主动吸引外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那么就好好的积攒自己的能力。 对，然后最后我也想给那些领导或者管理者一个小的窍门或者是提醒，尤其现在今年开始叫00后18岁的元年，未来你们会接触到更多的，别说90后、95后、00后会更多，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你可能要注意到，第一个他们不差钱，第二个他们希望有意义，第三个他们需要自我实现。所以这些70后或者是80后的领导者来说，我们未来的职业工作中一定要不定时的对员工有一些关注，在他们挣到钱的时候将这个工作的意义感和他们说明。第三个就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希望别人帮你做事情，除了给他钱之外，要给他更多的尊重。 好，可能这也是很多管理者啊没有经历过的啊，这对他们来说也不亚于一次革命啊。 对，就是我们原来几个人去聊天特别有意思，说以前跟公司员工沟通啊，邮件就可以，电话就可以，现在你要得学会 QQ 啊，利用 QQ 跟他们沟通，甚至 QQ 比较老土的时候，微信，在微信不行用陌陌，就是你要熟悉他们年轻人的交流方式。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正管理着很多年轻的员工，有什么心得，有机会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为爱情付出，为活着而忙碌，为什么而辛苦，记录，用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大家在工作当中啊，真的是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事情啊。那么怎么来解决呢？来看这位朋友的案例，或许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小木是一名总经理助理，上个星期五在临近下班的时候呢，公司的一个新客户给他发了一份合同，让他看看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为了这家公司的合同，他已经连续熬夜加班一个星期了。由于太累，周五下班之后呢，他就回家了，打算星期六再去加班。结果没想到星期六的时候呢，经理也去公司了，见到他就问，哎，那份合同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要修改的地方啊？小木就说，我还没看完。然后经理就开始质问，你昨天为什么不看？而且根本不听他解释，说他工作没有积极性啦，说他这个懒啦等等，他觉得很受伤。那我们作为他的朋友应该安慰安慰你啊，你确实真不容易，听他诉诉苦吧，请他喝杯水吧，只能是安慰安慰啊。但如果是作为我们比如说欢乐颂里面的那个刘涛饰演的安迪，是吧， 对对， 安迪碰到这件事情的话他会怎么做呢？你想一想，他绝对不会等他星期六再做，他的习惯就是那天一定要把事儿做完。 是的， 所以啊，其实呢就是可能不同的人啊是有不同的选择的，不管累和不累，当然你选择的是放一放再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样的对和错之分，但是可能你的领导不同，你的领导对你的期待有所不同，那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还不够了解你的经理呢？他的期待值，他原来的办事作风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分析分析。 我觉得就是像我上一个案例说的嘛，你一个新员工入职之前，你要了解一些基本的职场信息，包括领导的风格，这个案例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的领导的风格是这种雷厉风行的，所以你要适应领导的风格，第二个是从公司的所谓的企业文化，我举个案例。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在一个韩国的公司，觉得每天下班的时候就会特别纠结，因为他以前在一个美国的公司，每天六点半下班之后大家都走了，但是他在那个韩国公司六点半下班，当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的领导， 大家都看着他， 其他的同事还在加班，然后他就是特别羞愧的拎着包走，所以第二个其实是企业文化，可能刚才那个案例中他的企业文化更加崇尚加班，等等。第三个其实再往上大一点，就核心的员工和这个组织或者是领导之间的一个终极的规则叫结果心态，就是我不管你加不加班，不管你休不休息，你要清楚领导不是质问你的行动，他是在质问这件事情的结果和价值。 是， 哪怕你不加班啊，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了 ，OK， 那也没问题。所以这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要知道自己的直属上司他的行动风格是什么样，我们要学会跟这样的人去打交道。 对，我觉得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建议。其实很多事情啊，都出在了沟通上，很简单嘛。你星期五收到了这个合同了，你跟领导确认一下，你说领导，这个合同什么时候要？是吧？你跟他说一下，他说那越快越好，那我明天可以吗？他说最好今晚。那你都得到确认了。 好，这个你刚才说的就是我说的最后一个层级，叫结果上面。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管在什么类型的公司，什么样的领导，我们期待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没有敲定，他认为他的结果是周一上班再来，但是他领导期待的结果是周一上班的时候我就要拿到他，这两个结果不一样，所以会产生特别大的矛盾，是这样。那我再顺着第二个来说，第二个你会发现，如果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都在加班，领导的风格都是这样，那你要融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就要和他们的风格一致。第三个就是如果这两个都明白了，你要知道直属上司说实话他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甚至我们要去分析他之所以要这么急，是偶然的事件还是他一直如此。 嗯， 那把这三个统一成一个招，就是就像你说的，第一个先去沟通，了解工作的结果和交付的结果是什么。第二个，你要去融入到你周围的团队的环境啊，跟他们行为一致，这是企业的价值观嘛。第三个，你要知道你专属的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学会跟这个人打好交道。所以反过来，我问了很多 HR， 他们去招聘的时候，他们是按照这样的用人标准去做的。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能力能不能达到我这个岗位的要求？ 嗯。 第二个是，你能不能给我的团队融洽？ 嗯。 第三个是，你的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我的企业的价值观一不一致？ 嗯。 这三个一致了 ，OK 就才能融洽的发展。 好，其实啊，从这个加班的角度来说呢，谁都不愿意加班啊。 嗯、 就是职场的这个打工的朋友来说啊， 嗯、 很少有这个特别喜欢加班的。 嗯， 所以说这种事情搁谁身上啊，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 嗯、 很难受的事情。 嗯， 当然做完之后，也许还会有成就感啊。 嗯、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呢，看似啊都是我们要去解决困难啊，需要去打怪啊、 嗯、 需要去跟一些人进行这种关系上的这种处理。 嗯， 好像职场当中都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啊。 嗯， 其实我觉得也不然，在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说说，如果有些事情我们处理好了，怎么扭转局面啊，怎么实现我们事业的这个成功。比如说刚才那个男孩受领导批评了啊， 嗯， 那受了领导批评这个事儿，你如果放在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还会耿耿于怀刻骨铭心吗？ 嗯， 还是觉得哎呀，领导那次真的是点醒我了是吧，没有他那一刺激，可能我后面还没有那么大的这个、 嗯、 这个爆发力。 嗯， 或者是说刚才这个加班的这个小木啊，通过这个事儿呢，哎，以后办事的时候呢，都会去多方面去了解对方有什么样的需求、 嗯、 对方是什么样的性格、 嗯、 啊，我们这个团队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作风、 嗯、 是不是特别有利于你今后带领你的团队去开展更多的工作，避免更多沟通上的理解上的失误呢？ 嗯， 哎，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些事情能不能够成为今后我们跟00后10后的小朋友啊分享经验的一些法宝， 嗯， 是吧？ 嗯， 我们自己的啊所谓的这个宝贵的财富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看到这个主题，很多人职场受伤，我突然想到王小波的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的愤怒都来源于自己的无能。 嗯， 我们为什么会受伤，其实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就会受伤。 嗯， 那它来源于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可能你不了解的规则， 嗯， 你在规则下面总觉得自己受制，所以受伤。 是、嗯。 第二个，可能你希望得到更好的结果，但是能力又不足以支持，所以你会受伤，就期待过高，失望更大。第三个，很有可能就是你被照顾得很好，突然从温暖的环境中到了一个残酷的环境中，你会受伤。所以我有几个建议可能要给到那些90后甚至00后的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你进入职场之前，请花点心思去了解一下你的环境是什么样，它的规则是什么，企业文化、领导风格都做一个备份，省得你遇见这件事儿是你人生中天大的事儿，但是其实在无数人那里已经发生过无数遍了。第二个就是请你区分你每个阶段的重点，也就是今天你加入这个公司到底为什么加入到这里，你到底要在这里获得的最重要那个东西是什么，不要什么都想要。所以刚入职场的人可能一开始需要获得的是机会，如果你需要自尊也没问题，那就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解这个重点。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面对困难的勇气。 嗯， 很多受伤的人是因为不愿面对困难，所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伤者。 嗯， 其实真正的勇气就是哪怕你身上淌着鲜血，但是因为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你依旧会前行。 嗯，哪怕身上淌着鲜血依然勇往直前， 有的时候我们受伤是一种自我保护， 是的， 是用受伤来掩盖我们内心的这个停滞不前，不敢冒险，不敢尝试。所以有人说了，其实人也是需要受伤的，受伤意味着你去尝试了，只有不尝试的人才不会失败，而这恰恰是最大的失败。这句话我同意也不同意。不同意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受伤是因为躺枪。好了，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新精英生涯教育的合伙人李春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好， 回头有机会我们也说说如果被躺枪了怎么办啊。 提前准备好躺枪的应对方式。 有几种躺下去的姿势。 对对对。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北广购物，明天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